先聽到有一對母女就在公路上的時候就竟然就遇到一個神秘怪客，就話懶好心咁樣就幫佢整嗰個車胎。喂 ，Maria， 如果你在 車上面咁揸住架車啦，咁有個人話你個喂車胎有啲問題，幫你整一整啊。咁整完之後，你再行的時候是爆胎的，咁呢個人又話要上你架車載你的目的地，你會唔會或者唔係 ，sorry， 你叫你上去架車載你去目的地，你會唔會去呢？ 因為我嗰時候有個小朋友喺度， 係啦， 可能都會 的，都會， 可能 因為已經冇得揀啦。 係啊， 但係佢整完之後即刻爆喎胎。 但我諗咁啦，因為喺美國嗰個環境咧，即係北美洲係一個好大嘅平原嚟，咁其實好經常會發生的呢啲事，即係揸揸下車架車個車胎有事爆胎 whatever， 即係其實係經常發生，因為我自己試過爆多次胎嘅。係咁啱，如果有人發現你嘅胎，喂阿生，你條胎扁扁地喎，使唔使整整佢啊？咁即係同我講嘅話，如果大家揸緊車喺側邊，譬如停紅燈咁，同我講，喂，我真係會停架車去路邊睇睇發生咩事。 咁你男人啊嘛， 我知我男人就會自己睇咯。 係咯， 但係如果係女人唔習慣， 唔識㗎，我哋真係。 如果隔離嗰人又肯伸出援手，會 why not？ 梗係叫你幫我整啦，好正常嘅喎。咁整完之後，你試下架車點啦？一開咗啪，喂，爆咗喎。 嗯， 跟住。不好意思，你又沒有spare胎，或者你的spare胎真的換上去就爆，那怎麼辦呢？不如我載你去某某地方，你遲些再找人回來拖回車走，這個是很正常的， 或者怕都沒得選擇，想要搏一鋪，而 且太遠了，你很多時候，我試過爆胎在路中間， 沒得 選擇，等兩個小時都沒有車， 叫天不應，寶寶都要喝奶了， 是不是？被迫要找方法 call， 想想那個附近有沒有哪個朋友在住， call 他過來找幫我走。 Okay. 其實會很彷徨的一個媽咪的心態呢，又寶寶女又小 infant 應該是很小的 嬰兒啦， 嬰兒啦，咁又在個高速公路，咁 我真的會搏一搏的。 再加上當時的時間是三月， 係 三月美國。落緊雪啊！ 落緊雪， 落緊雪啊！仲未到土拨鼠走出嚟啊！土拨鼠走出嚟之後先春天啊嘛，咁未到土拨鼠走出嚟，即係仲係冬天喎。 仲係 哇！就落緊雪喎， 係暴雪嘅時候，或者 就算比較暖嘅地方，即係美國比較暖嘅地方都好，可能係零下十度。講緊 係 哇，唔好講少，抱住個仔零下十度條街吹， 仲喺高速公路 吹兩個鐘， 唔怪之啦，大佬。咁啊，但係佢即係，但係當呢個人上咗車之後咧。又話去周圍揾油站咧，佢又唔停嘅時候咧，個個油站都話唔啱咧，佢真係唔得啦，開始真係好驚。跟住咧，一有機會咧，即刻跳車啊！其實真係好得好好彩啊，冇受傷啊，冇剩啦。咁結果咧，佢就話見到呢個兇手咧，就哇行出車度及下佢一邊先，然之後咧及唔到嘅時候咧，就翻架車就熄曬燈，咁啊停咗一陣咧先至離開啊，咁啊即係執翻身彩啊，走去報警。結果咧就即係苦口逃生啦，可以算嚇。如果唔係，應該咧都瓜得噶啦。咁啊，結果咧。呢、這個女人當然就會講翻，其實佢當時見到一個點樣的人呢，咁佢見到那個人咧，其實咧就係同嗰個即係一路有一個叫拼圖啦，有個拼圖咧，就嗰個描述咧係差唔多嘅，咁就一個咧戴眼鏡嘅係啦，就係呢個斯文敗類啦，咁樣你睇下。 所以其實個樣子我如果喺個街道見到佢，可能真係。OK 會上去車， 其實基本上我哋講真嗰啲連環殺手， 全部都好善良嘅， 個樣都係好就 冇乜嘢， 同埋 Candy 咁樣係你係唔會即係驚啊？ 見到我應該會驚， 唔係我都話上集會上你車落， 唔係啊幾可愛啊嗱，睇下係咪？真係好可愛係咪先？點會驚咧？咁樣所以係冇戒心咯，咁結果佢都係即係好彩啦，執翻身彩啦。咁但之後咧就呢個女人咧，其實應該都算係最後一個咧，曾經即係見過呢個 Sodia 嘅一個人啦。咁之後咧就冇話再有佢嘅出現啦，嘅蹤跡啦。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停少少咧，就想咧就接觸一下一個專家證人先。咁咧就等佢講一講咧，其實佢眼中咧呢個咁神秘嘅 Sodia 咧，佢嘅所作所為咧，究竟有啲咩蛛絲馬跡？睇到一個咩背景嘅人咧？阿黃醫生你好嘛？ Hello， 花家姐， 系啦，我电话旁边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我哋老友记啊，黄宗彦医生嘅，咁就阿医生啊，你一个猜谜高手啦吓，咁我想 唔敢当。 其实我琴日都同阿医生讲，我话当时诶，我咪出咗啲谜语喺个奇幻谜会活动咧，俾大家估嘅。其实见大家咧估到咧头痕嗰个样咧，我都几 high 嘅，其实都。即係咪就係黃道十二宮嗰啲心態咧？就哇，即係啲密碼信啊！你哋估唔到咧，係咪先？黃醫生呢個人係咪真係有啲嚇心理唔正常啊？你覺得肯定啦，係嘛？應該都有幾唔正常咧，但係 係啊，其實我諗佢嘅心態就可能同你嗰日猜燈謎嘅時候有啲相似。 好詭異啊！醫生笑得啊， 好醜惡。 係啊，唔係佢其實呢個 Zodiac Killer 咧，佢畫了很多啲符號啦，咁符號裏邊咧，可能是隱藏了一些秘密嘅，咁佢都係希望透過啲符號咧嚟到去挑戰一下其他人嚇，睇下有冇人能夠解，即係能夠解除到一啲裏邊嘅一啲玄機啊，一啲密碼。 嗱，呢度我哋一路出啲密碼信咧，最尾嗰封咧，俾大家一路望住嚟講講啊，即係等阿黃醫生繼續，請繼續。 系啦，咁如果其他人估唔到啊，嚇或者係即係毫無頭緒嘅時候咧，咁呢個殺手咧，佢就會即係有可能會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個即係個智能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能力係比其他人高嘅。係啊，咁所以咧就我諗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啦，即係佢畫咁多密碼咧。咁我相信佢都對呢啲密碼本身有好多認識嘅啊，即係我諗每一個密碼或者係每一張密碼圖裏面咧，可能係有啲特別嘅意思，係啦。 嗯，你覺得佢即係一個點樣嘅人咧？覺得係即係心理會唔會有點樣唔平衡法咧？你覺得佢？ 嗱，其實睇翻佢一路以嚟嗰個犯嘅案啦，同埋佢都即係都幾聰明嘅。如果唔係，即係警方都唔會話捉唔到佢啦。即係咁多次，佢亦都好多次喺寄啲信啊，喺一啲公眾嘅平台度即係話俾大家聽嚇，佢做咗啲乜嘢啊，或者佢嚟緊要做啲乜嘢。咁其實佢係即係都係一種挑戰權威嘅一啲行為嚟嘅。咁另一方面，可能佢亦都想其他人知道即係佢做緊啲乜嘢，藉此咧能夠得到大眾嘅一個即係目光，即係一個焦點啊， 注意力。 即係佢係啊，佢要人哋啲注意力啊。 嗯、 可能佢自己都知道佢做案嘅時候好多時都乾淨利落啊，警察未必揾到佢，所以佢特登要漏啲線索啊，漏啲線啊，俾周圍嘅人啊，俾啲大眾去跟啊佢。咁但係最後其實都揾唔到佢即係嘅一啲即係揾唔到，即係捉唔到佢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睇翻佢啲信咧，佢都幾個人都幾心思細密嘅嚇，同埋佢寫嘢咧都係好思想清晰嘅。可以話佢都有讀下書啦，因為啲嘢都係寫啲嘢都係有啲條理嘅，同埋佢其實係一路鋪緊一啲線索出嚟，咁希望好似同大家玩猜謎，好似我哋嗰日玩猜燈謎咁樣一樣。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我頭先睇到你哋即係show 嗰張圖畫啦，咁就係佢畫一個係咪嗰個炸彈嚟噶？ 邊個炸彈啊？係啊係啊，個巴士炸彈。 係啦係啦係啦，嗱，其實我都係啱啱即係睇到嗰張圖嘅啫。咁我睇嗰張圖畫咧，我就覺得有啲特別嘅，因為咧，如果我哋叫一個普通嘅人咧玩一個炸彈咧。通常他們呢就即係我問一下你們怎樣，即係譬如我叫你畫個炸彈啦，花家姐你會怎樣畫個炸彈？ 圓形，我啲畫啲好低 B 嘅喎，一個圓形上面一棟咁樣，跟住有啲煙咁咯。 係啦，我諗大部分人都會咁樣畫啦。係啊，即係可能係圓形啦或者有條人啦，甚至有啲好似一個炮仗咁樣咧，人咁呢個係一個炸彈。咁但係我哋睇到呢個 Zodiac Killer 咧，佢畫個炸彈咧，你睇到佢係畫得好仔細嘅，即係。 即係裏邊係有好多炸彈裏邊嘅細節嘅，例如每一條電線啊，有幾多條電線啊，嗰啲電線搭左搭右啊， 要望清楚啲先。咁 係咧，可以睇睇睇個張圖啊。咁、一般人咧畫炸彈，或者一般一個即係成年人咧，其實佢如果我叫你畫一個炸彈咧，好少人係會咁樣畫嘅，即係除非我去即係指明話咧，一定要畫個炸彈裏邊嘅一啲結構嘅。咁點解佢會畫一個圖畫得咁仔細呢？令我諗起我日常工作裏面咧見到某一類嘅病人。咁一類嘅病人，或者我哋未必叫做病人啦，佢哋畫嘅圖畫咧一般嚟講咧都係比周圍其他嘅人咧係好仔細，同埋佢哋畫嘢咧係畫得好好多細節喺裏面嘅，可能係一個炸彈裏面每一條電線或者嗰啲接駁位咧都畫得好好精細嘅。咁我講緊呢啲人咧，就有一啲叫做有啲發展障礙嘅人，例如係有自閉症啊，或者係一啲亞氏保加症啊，即係佢哋嘅世界咧就係、他們有自己的世界的、他們成長裏面他們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面、為什麼這些人呢會、即畫東西會這麼仔細呢？我們呢就有個分析，就是說其實他們呢未有他們自己的世界，當他們去專注在做某一件事的時候呢，他會擺放全副精神下去。譬如我們見到有些自閉症或者亞氏保加症的人呢、問他們、問他們譬如是一些、巴士路線啊，這樣呢他們可以原原本本地說給你聽的，是、很準確，而且不會有什麼、差錯啊，這樣的。那他們就將那個注意力呢就很集中地放在某一個方面，令到他們對某一些他們有興趣，我們叫一些特別興趣的事情裡面呢，他們就會更加 留意的細節。所以為什麼這些人呢畫的畫呢這麼仔細，和這麼即 你會覺得那些細節是、超出常人會做的事 情。 那另外呢就是你說究竟他有沒有精神病呢？ 我覺得他就未必有精神病，因為他其實一直做事是很有即係好有部署嘅，同埋好有計劃嘅。咁寫啲嘢啊，亦都顯示到佢唔係有啲即係有極度嘅思想混亂咯。極其量，你話佢會唔會有啲性格障礙？這個係有咁嘅可能。但係頭先嗰幅畫咧，就俾我去諗緊咧，究竟呢個人會唔會有啲叫做一啲發展嘅障礙？即係所謂發展障礙，就係佢由細個開始，即係一出世就開始有呢個問題，就活喺自己個世界啊，咁唔識得同人溝通啊。跟住佢會有啲好特別嘅興趣啦、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殺人係佢一個某一方面嘅一啲特別嘅興趣啦。咁同埋有一啲人，即係有啲發展障礙嘅人，佢個語言能力係有啲問題，但係輕微發展障礙嘅人咧，佢未必有一個語言溝通嘅問題嘅。即係正如喺呢個個案裏面咧，其實佢都寫到信啦。即係如果嗰啲信真係去寫咧，其實係好有條理啊。咁同埋佢係啦，係好正常。所以我覺得呢個人未必係有個精神病。 同埋佢係不斷咁去即刻挑戰唔同嘅人啊，即係去顯示佢自己有幾高智慧咁樣噶嘛。 黃醫生，我係 Maria， 有個問題。 Maria 你好，係。 反而咧，我覺得佢係幾 IQ 高嘅人添喎，反而。 係啊係啊，嗱如果你講緊個 IQ 咧，即係其實又同我頭先講嗰啲嘢咧，好似有少少吻合啊。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有啲發展障礙嘅人咧，譬如某一啲亞氏保加症嘅人咧，佢嗰個智商咧，有一部分嘅人咧，佢哋嘅智商咧係會比一般人係高嘅，即係我哋英文叫做即係高性能，或者英文叫 high functioning。係啊，咁佢哋一般嘅能力咧，就或者喺某一方面嘅能力係比一般人高咯，個智商會高啲。咁你話呢個人係咪一個智商高嘅人？咁我覺得亦都有可能啦，因為佢 啲密碼信其實係好，即係好好。 當然有機會，佢其實亂咁嚟嘅嗰啲嘢，即係其實都係冇譜嘅可能，係咪先？學阿黃醫生琴日即係都同你講過嘅時候，你都話其實佢真係純粹可能咧特登 trap 大家，即係揾啲嘢嘥下大家時間。可能未必有邏輯嘅喎，當中係嘛？密碼信 係啊，可以係製造假線索咯，係 啊。但係咧嗱，好多即係譬如睇之前有啲連環殺手咧，譬如佢專係揀啲啲性工作者落手啊，或者係女士啊咁樣，即係有特定嘅目標。但係似乎咧，如果係阿 Sody 啊頭先嗰啲案都有關嘅話咧，司機又有細路仔佢又想搞，跟住咧單身嘅女仔啦，或者係情侶啦，佢又唔 like。 咁係咪即係代表呢個人係咪即係有機會係其實根本好好憎人類咧？基本上， 依個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㗎、啊， 因為 佢一路以嚟嗰啲受害者就唔同嘅性別啦，唔同嘅年齡啦，嚇、唔同嘅即係即係唔同嘅種類嘅人都有 啦，乜都有 嘅。係啦，係啦。咁依個亦都可能係佢自己好本身佢唔係好中意人類啦，嚇、佢見到人哋開心快樂，佢自己唔會覺得唔舒服啊，唔高興。 嗯、 所以他要想些方法去剷除他們、 嗯、 這個、就可能是他背後的 一個動機 好那在這裡麻煩黃醫生先、啊、燈迷大師我們再談過麻煩你們 好 繼續 謝謝 Enjoy的節目那沒了那這些憎恨人類的通常是什麼星座呢、什麼星座最憎恨人類呢 什麼星座最憎恨人類 最仇視人類即是經常都很 我只能夠這樣說 屈住屈住的呢 我只能夠這樣說比較容易產生記仇這件事呢 就是天蠍咯、 有幾個的 有天蠍不是雙魚啊 即是一些固定星座的比較容易記仇的即是固定星座就包括 因 為星座都可以有分開固定主導和流動三種類型的、 嗯 固定星座天蠍座是屬於水系的固定獅子座、 啊 哎、呀我又有一個男朋友是獅子座 得了知道你多了 水瓶座啦還有這個金牛座 金牛座、獅子座和天蠍 座, 天蠍 座, 天蠍座金牛座天蠍座 水瓶 座, 水瓶座是不是流動的嗎 水瓶座不是水瓶座屬於風是固定 我們兩個都 是, 是我們都是水瓶座、okay. 但是 你的上升星座是獅子座 你又知道的你說死了你的鬆子人起床我看了 大 鑊了真的嗱，咁即系话头先你讲嗰啲星座就可能，喂，会唔会呢个 Zodiac 就系呢啲星座嘅咧？属于？ 我唔敢肯定，不过根据医生咁讲咧，我就发觉其实佢一路讲紧有即系可能轻微嘅自闭症或者亚氏保加症嘅人咧， 系 的确会有呢一啲所谓即系偏向，即系我嘅睇法呢种叫偏向，即系可能佢自己都好中意嘅嘢，佢就会好劲。勁到是一般人 achieve 不到那個 level 的、 嗯、 而、其他東西尤其是跟其他人溝通就出現問題的、 啊、 因為 他是 create 了他一個他自己的世界嘛、 嗯、 他只能夠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一離開那個世界其實他根本是 non-function、啊、會 有這樣的情況而這個就是 Zodiac 你如果這樣去估計他的話呢佢即使係真係有呢一類型嘅所謂障礙都好啦，其實佢係咪真係好嚴重呢我又覺得未至於嘅，起碼佢寫信同人溝通，我好清晰知佢做乜。 係，咁你講到信咧，我繼續睇多少少信啦。咁其實咧，頭先咧就話佢即係嗰個母女逃過大難之後咧，其實佢不斷咧就繼續咧係一個月之後咧就不斷咧寄信去一啲同一間其實應該話同一間報館啦。咁咧跟住咧就話佢自己咧係殺咗十個人，我哋睇下28個封信先。喂，無端端跳咗十個人嘅喂，頭先明明得幾個嘅啫嘛，無端端咧就話自己28係啦。咁佢就話自己咧就殺咗十個人啦，同埋咧佢就亦都有一啲信裏邊講到咧就係話佢亦都係話再畫一啲炸彈嘅信啦，同埋咧佢連啲地圖咧都畫埋出嚟嘅，第32，佢連地圖咧都寄埋去俾報館啦。就好像告訴人聽咧，他準備喺邊度落手啦，咁樣，唔知話啲乜啦，其實都好難，都好難明噶。我諗聰明嘅，其實我咪會睇得明嘅啦，我睇唔明啦。見唔見到側邊有佢嗰個符號？但係又好似個指南針咁喎。 喺地圖度係即刻會覺得佢有個指南。 佢有0369個數六字， 係 係嗰啲係咪地標嗰啲？ 係啦，咁有咩意思？但係又係佢個符號嚟嘅噃。 似啲時間喎，3:06:09 點啊？密碼王 子。我知，但係上邊因為零啊嘛，你正常時鐘如果嗰個位應該係12啊。 喂，呢、這個人咧，佢會唔會做一啲同呢個時間有關嘅工作？例如話整錶嗰啲咧，會唔會咧？ 零都冇問題㗎，因為你。 你不理我 的 sorry， 答 即係係咪膚淺啊？我諗 凌晨 咁，係啦，凌晨凌時嘛。 但係咧，中午佢咪錯咯？ 嚇！ 即係如果係一個鐘，即係0369呢個係表示一個時鐘嘅話，指住零嗰度，如果我可以當係凌時嘅話，咁正52點嘅時間指呢個位咪錯咯？ 係。 咁即係咪一個鐘咧？我覺得可商榷嘅。 唔係因為嗱，其實點解話一個鐘咧？因為佢個名叫 Zodiac 啦，咁其實咧有個手錶嘅公司叫 Zodiac 噶嘛。咁其實之後咧，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啦，原來捉到一個疑兇咧， 就在家裡執到就是 Sodia 的手錶，跟住咧就話佢咧嗱點解用 Sodia 咧？原來佢就係因為屋企有隻咁嘅手錶啦，咁樣係亦都係第一單案咧。 牽強咗少少。 阿 Base 嗰單案係有隻手錶留喺現場嘅，記唔記得啊？ 係，但係嗰隻 仲唔係有關？ 嗰隻好似唔係 Sodia 啊，個係唔係 Sodia 啊？係啊，但係又係手錶啊嘛。咁啊，啲警方亦都係即係將啲事咧幾件事咧聯係埋一齊。 咁人戴手錶咪 即係係咯？ 咁告個手 好大鑊噶喎，係咪？ 所以 即係拎把雨遮嚟當武器咁，真係唔得噶嘛。 同埋保鮮紙係嘛，好危險啊！咁咧就同埋呢一個Sodia 嘅人咧，佢之後咧其實亦都寄咗好多信咧，就話咧佢好嬲啲人咧唔帶有佢標誌嘅襟章。咁咧睇下33開始數一數，睇一睇啲信啦。咁入邊咧就提到咧就話佢咧就將會咧係去懲罰咧嗰啲佢嗰啲嗰啲叫咩奴隸啊，即係佢形容咧殺咗嗰啲人，佢殺咗嘅人咧就係佢死咗之後咧就係佢嘅奴隸。 即係會成為佢嘅奴隸。 佢就諗住點樣懲罰佢哋咧，就會咧。喂他們吃鹹牛肉就令到他們的肚子脹了，然後很想喝水，我又不讓你喝了，吹了，他就說笑什麼跑杯就是他有這些變態的心理，開始就說要去懲罰一些的，我覺得他越來越生氣，你們覺得是不是？再看39那個 Halloween 的卡，他就你看他傻到他就寄了一些卡給那個雜誌的這個報館的編輯啦，他裡面也說到就是 slaves 那個字就是奴隸啦，他就說他會用火燒他們啦，用槍啦，用刀啦，和用繩啦對付他們，怎樣看他的心理的變化呢？ Kenny 忽然間行為變得這麼小孩子的，是 好小學雞， 小學雞即是白人爪都揼地， 沒錯， 是那隻 被人忽視，好像被父母忽視揼地。剛才 你聽不到他說什麼？他說我不可以被人忽略的嘛，一忽略咧，忽略我咧，我就會發癲噶啦嘛，佢咁係咪真係發咗癲咧？去到呢一度，好啦，咁其實咧，去到頭先講緊咧，都係70年代前嘅事啦。咁其實去到71年開始咧，佢曾經做過乜嘢咧？佢就寄過，即係其實唔知係咪佢應該話，因為呢、這個LA 嗰、那個Times 咧都收過一啲咁嘅信啦。就呢、這個一個咁嘅神秘人咧，就話自己咧係殺過37人都講過出嚟嘅。咁但係究竟係唔係佢咧？其實就冇人知嘅，因為咧71年開始嘅信，亦都即係其實好多疑點喺度。究竟係咪 Zodiac 去做去寫嘅咧，或者有 copycat 出曬嚟咧？咁其實都冇辦法去稽查啦。但係咧就唯獨去到後期咧，咁開始其實呢個 FBI 又不斷揾一啲疑犯啦。咁要阿 Maria 記唔記得佢揾到一個呢個未睇到啦，我講下先。 阿 Arthur 啊嘛， 係啦，咁有一個叫 Arthur 嘅人咧，其實就被懷疑咧係呢一個黃道十二宮嘅其中一個咧好大嘅嫌疑犯。咁我哋望下佢個樣先，46，係啦，呢個男人咧， 咦 ，Big Face 喎， 咩 Big Face 啊？ 有一個生還者話形容佢係一個 big face 嘅人啊嘛， 而且佢好高大， 好高大係啊，大隻噶嘛，咁咪 big face 咯， 即係個面大啲都有罪啦而家。 好噶， 係 啊。 咁呢個人咧其實咩人嚟咧？佢咧就喺66年之後，即係阿 Base 死咗之後咧，佢曾經咧就因為性侵犯兒童咧就被拉嘅，咁拉咗之後咧，警方就發現佢好多衰嘢啊。咁因為佢有朋友就告密啦，就話呢個人咧曾經喺 friend 面前咧自吹自擂咧，就話將要去做一個連環殺手。咁咧就亦都會咧係諗住咧去啲巴士嗰度咧，就係整啲炸彈去炸死啲細路仔咁樣。咁同埋咧就頭先講過啦，後期喺佢屋企咧就揾到嘅 Zodiac 嘅手錶。咁你話佢係咪好大嫌疑咧？仲有呢個人咧，原來佢咧喺阿 Bay 死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大學附近咧嗰度教書嘅。咁阿 Base 死咗之後嘅第二日咧，佢就請咗假。咁呢個人好少請假嘅，咁點解無端請假咧？咁樣咁，所以睇翻咁多徵象嘅話咧，就懷疑佢咧根本咧就係當年咧佢就係即係殺人兇手嚟嘅。咁其實佢係咪之後嘅 Sodia 咧就唔知喎，但係嚇淨係咧就係將佢咧同呢一單阿 Base 嘅謀殺案咧就連帶上關係， 即係好表面。咪連到咯，係啊，即係好表面嘅嘢，咁啊拎 up 到咯。 咁係咪因為警方要交差咧？因為始終你個 base 嘅謀殺案，佢都要交個人出嚟噶嘛，係咪先？嚇，咁你個 Sodia 又唔關事啦，咁你都要揾個人去認咗佢啊，咁樣啃咗佢。 係啊，咁啊楞下楞下，咦？呢個幾啱喎， 啱使攞嚟頂住先咁樣。咁啊嗱，但係咧，其實之後發現咧，佢屋企誒咪佢嘅手指毛啦，佢嘅字跡啦，同埋佢 DNA 咧，都同頭先所講嘅所有嗰啲嘢咧唔吻合嘅， 係咯， 即係同阿 Sody 留低嗰啲罪證咧，全部唔吻合。咁變咗咧，亦都係即係其實都係得個吉啦，都唔知係咪佢啦。 同埋佢好似92年都。 瓜咗， 瓜咗啦， 系啦。咁瓜咗之後，如果呢個咁勁嘅殺手瓜咗咧，阿毛你會覺得佢會做啲乜咧？即係佢瓜之前會做啲乜咧？會唔會即係公佈世人話俾人聽？喂，睇下你哋咁蠢，我而家就嚟死啦！你都捉唔到我咁樣咧？ 未必 啊？你覺得點啊？ 我覺得佢未必會，即係如果真係一個真係咁多單 Zodiac 犯嘅案係，如果係真係同一個人做， 係 佢到死嗰刻咧，我覺得佢應該暗笑。 跟住就 唔係都咁多年啦，你班友有 FBI 有咁多警察查過，即係如果 FBI 同普通警察最大嘅分別就係聯邦密探啊嘛，聯邦密探就唔係山頭主義噶啦，係成一係係 federal 即係所謂即係國家級嘅警察嚟， 係咯，成跨省噶啦，去捉佢都捉唔到， 即係佢哋嘅調查能力係比一般嘅警察高好多。都揾我唔到，大佬，我仲揞住半邊嘴，即係含笑而終。 含笑而終。但係阿 Candy 都始終覺得唔係一個人啊嘛，係一個集團啊嘛。有人話 Manson 嘅集團，呢個民進集團都可能有關。 係啊， 係 喎， 係咯，集團一個集團咯， 阿 Candy 係咪都堅持覺得係一個集團啊嘛？集團式經營， 係即係好似種宗教儀式嗰啲宗教形式咁去做。 係嗱，咁其實咧又神奇地咧，去到十年前左右啦，咪都唔係十年啦，係六年前嘅啫。咁咧就一個叫Jack Terrence 嘅人咧就死咗，係啦。咁呢個 Jack Terrence 咧，佢死咗之後咧，佢個契仔咧 就 契仔 契仔即 係即係 佢嘅叫。便宜仔 啊， 我哋嘅廣東話嘅俗語叫便宜仔啊。 係，咁佢就揾到阿 Jack Terrence 咧，佢有收埋咗一個箱， 係啲遺物。 個箱入邊咧就有啲頭巾喺度，咁頭巾上面咧就有嗰個圓圈加嗰個十字嘅符號，同埋咧就發現咧佢收埋一把染血嘅刀，同埋咧就收埋咗咧一啲受害者嘅照片，咁而且仲有一封信咧，聲稱佢自己咧就係黃道十二宮，咁所以咧就有人就話：，哎，咁個謎底咪解開咗啦，謎團解開咗啦，咁啊，終於有人認咗頭啦，你信唔信咧？ 其實好簡單啫，揾佢個頭套去驗下嗰啲 tissue 啊、DNA 咪得咯。 係， 聰明嘅 你， 係喎，有把驗血嘅刀， 一驗係啊，一驗驗就 唔係你1960年你未有科技做呢啲嘢啫，而家2014年啊，就仲幾年前啊，都已經過2000年啦，一定有喎。 係，咁啊， 都有呢啲科技做到嘅咯。 佢哋之後咧，其實就冇聽到佢哋有去驗呢樣嘢噃。就冇睇到， 好似係交俾 FBI， 交咗俾 FBI， 咁啊到而家仲未驗到係嘛？ 咁都 即係咁多年啦，即係冇理由驗到嘢嘅。 驗到嘢仲一定一定大。 我覺得咁啦，一係就驗到嘢唔出聲啦。 點解要唔出聲？ 唔係即係老實講啦，呢一單案件咧，即係Zodiac Killer 呢單案件咧，喺美國嘅即係人民心目中咧。都已經變咗一個即係 urban legend， 係一個都市傳奇。 啊，即係老實講，今時今日，我就算當真係 track 到 Jack Terrence 就係個犯，咁點咧？ 係 你點捉佢啊？ 咁就唔願意啦，成件事就冇曬。 唔係啊，你落地獄捉咩？冇意思啊！如果我係警察咧，我仲嘥啲咁嘅公帑嚟證明佢係做乜嘢啫？證明到係又點？證明唔到又點？我都捉佢唔到噶啦。因為一個人死咗喺地球人類嘅法律裏邊，我係冇辦法追索佢任何責任噶嘛。 見唔見到張相咧？係有個戴眼鏡嘅人咧，同埋一個有張相，有個掃描同埋啊， 係 啊， 呢個就係 Jack Terrence。 呢個 Jack Terrence 因為佢同嗰個黃道十二宮嗰張相， 即係嗰個 Wanted 嘅女見過嗰樣嗰個， 係啊， 嗰張相咧其實。有幾鬼似 嗱呢個咧就係佢個契仔 show 俾係個繼子 show 俾電視台 睇 睇嗰幅相，即係話嗱我繼父同呢一個好混合噶個樣咁樣樣咯。 其實都係戴鏡斯斯文文咁嘅樣咯。咁呢啲樣可能周街都有嘅。 美國都幾吸引嘅呢啲樣。 係咯，即係阿毛瘦啲都係咁嘅樣噶啦。 咁我冇佢咁高大嘅。 其實幾似 Candy 喎，睇落。 我自己剪嘅髮型都係咁上下 嘅。佢就係咯，咁其實都係唔可以，即係不能靠譜啊！呢啲又係嚇。不過當然啦，即係佢就言之鑿鑿，又話喂搜到 封信咁樣都自稱埋係蘇迪亞啦。其實佢又會唔會自稱完之後又收埋封信嘅咧？梗係希望有一日有人抄咗出嚟， 揭露咗 佢秘密。 即係一日老實講，佢可能就真係含笑而終嘅。咁但係又想喺佢終咗之後就俾人知道佢就係，因為。你捉我不到，你捉我不到，你捉我不到，因為佢已經中了啦。 阿 Vermon 咧就話咧，阿 Vermon 喺日本嗰度嘅嚇，咁佢就話咧，其實佢呢個人咧，如果係真係 Zodiac 嘅話咧，佢係咪特登留低呢啲咁嘅線索或者證據咧，俾佢個 繼子 去出一本書咧，幫佢一本自傳咧？咁呢個人咧，即係如果真係阿 Zodiac 嘅話，佢曾經喺信裏面講過咧，佢話希望有一日咧，有人幫佢咧，就係 著書立說， 係啦，拍套戲又好，寫本書又好，出個 Facebook 又好啦，即係總之希望咧流傳流芳百世咁噶嘛。 有可能只係一個幻意嚟嘅，即可能呢位 Jack Terrance 佢係 Zodiac 嘅 fans。 哦，美麗的誤會。 係啦，做咗呢啲嘢喺度，佢係臨死之前諗話，不如我做啲嘢。是希望可以更多人認識 Zodiac 呢一個案件， 係 咁，然之後佢就不如咁啦，我假設自己就係 Zodiac， 然之後將呢啲嘢收埋佢，咦，我去咗之後，假以時日，我屋企人梗會抄下我啲嘢嘅，搬屋你都會喐下啦啩，點都放佢落埋你倉啦，係咪會咁諗噶？咁會喐下嗰啲嘢時間就會揾到呢啲咁嘅所謂線索出嚟， 其實呢個人可能如果即係唔係 Jack Terrance 嘅話咧，又唔係頭先嗰個九二年死咗嗰個 Arthur 嘅話，可能即今時今日佢仲係即係喺呢個 L A 喎。 但係如果你 呢個三藩市喎，舊金山嗰度喎。 但係你諗諗就係，如果佢六幾年，我當佢當時做案嘅時候，你嘅呢個人，佢嘅年紀同阿 Bates 差唔多， 廿幾歲，而家咪七十幾歲，係啦， 其實都。幾乎油盡燈枯了， 係，所以即可能喺到呢個九幾年開始咧，唔係呢個 sorry 七幾年開始佢又冇犯案嘅其實。 咁點解？玩十年夠啦 嘛？咁跟住如果有幾廿年嘅咁安樂日子咁啊，就好唔公平啦呢個天係咪？嚇，即係咁。 有啲嘢下世先報嘅。 係咪啊？咁就所以阿 Andy 你要小心啊，可能。就係你鄰居啦，呢個成日嚇佢，其實可能就係 Andy 做噶啦。 Andy 有冇錯 ？Andy 咁老， 係 喎。如果而家七十幾噶咯 ，Andy。 所以我都係今排啫 ，Andy 唔好嬲啊。 留意下屋企附近會有啲七十幾歲人啊。 OK， 咁啊，今日多謝曬咁多位嚇，即係我哋專案小組今日咧調查呢個黃道十二宮咧，到此為止啦。咁啊，大家如果仲有咩投訴啊，嗰啲乜嘢心得啊，或者我哋話 po 翻嗰啲密碼信啊，上去奇案迷會嘅 Facebook 俾大家即係研究一下啦嚇，咁啊睇到啲乜嘢咧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咁啊 ，Candy 話咩？將嗰啲信倒轉咗，你會見到 係啊 係啊，呢度推翻最尾嗰張密碼相俾阿 Candy 講兩句。佢想講下咧，即係最尾有封密碼信咧，五十八嗰封啊，係啊，揾唔到。有封密碼信58係啦， 係啦呢個， 係咪呢個？係啊 ，Candy 講兩句， 係啦。 你話頭先研究到啲咩啊？ 係咁，大家最集中火力咧就係研究呢一封信嗰個解密啦。咁其實咧，如果我見比較少人講係一樣，就係如果未試過咧，就將成封信咧反轉嚟睇。成封信反轉嚟睇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到有一組咧係都係啲英文字母嚟嘅。咁就如果再試下將佢點樣推敲佢，可能褪前褪後啊，即係將啲字母褪前褪後，會唔會有另一組嘅意思出咗嚟咧？咁其實大家奇案迷咧都可以繼續試下玩下咁樣。 喂，點解你會諗到零轉嗰封信咧？ 因為我見到啲字母係反轉。 係啊，佢有啲字好似蘇聯字母咁，係反轉咗 嘅。你係咪反轉攞嚟佔住嚟食飯嗰時睇到 嘅？唔係，我係試下反轉睇下會有幾多個數字，有幾多個英文字母係會出到嚟咯。 哦，果然係密碼小王子啊！好，唔該曬你，大家慢慢研究。OK， 今日時間夠， 拜拜， 禮拜五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 咁都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嘅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点至12点半，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